到希望，点燃一盏真挚的灯火，温暖洋溢每一片天空，轻轻伸出友谊的双手，爱的世界里彼此拥有，想实现，把关怀放在每的心上，让明天充满阳光。 着就一时放青春，可以凝视美。 低不过地。

要先想想自己不是为谁。我想过的快乐夜里好睡，一见你说 OK 我也 OK。